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数。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相对匮乏的低地国家荷兰拥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和领先的世界教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3年的调查表明，荷兰孩子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孩子，超过 95% 的孩子认为自己很快乐。荷兰被宣布为促进儿童幸福成长的最佳榜样。荷兰最具影响力的育儿博客发现荷兰博主美国妈妈 Rina 和英国妈妈米歇尔讲述自己在荷兰养育孩子的经历，并走访了当地的学校、家长和教育从业者，带领我们共同开启一段探索荷兰快乐教育精髓的旅程。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新书《荷兰育儿法》。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马上再过半个月就到了母亲节，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经常会为我们的母亲准备一些特别的礼物。那其实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提前给大家送出一份礼物，尤其是给刚做了母亲的妈妈们啊，新手妈妈们送一个礼物，那就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荷兰育儿法：养育全世界最快乐小孩的秘密》。今天我们其实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翻译郭子晨，欢迎。子晨， 大家好。 先做个介绍哈，子晨是学前教育硕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业英语8级，曾参与过多部教育类书籍的翻译，而且呢，他现在也是在做一些育儿方面的课程，所以对于教育和育儿是非常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经验的。那同时呢，我们再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来自于东方出版社的黄珊珊，欢迎珊珊。 大家好。 那其实我当时翻开这本《荷兰育儿法》的时候，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里面有一句话说，其实经过全世界的关于养育孩子的调查发现，其实在荷兰的小朋友他们的幸福指数是非常高的。我们讲到荷兰可能会想到海堤呀、风车呀、郁金香这些东西，但是荷兰的小朋友、荷兰的教育在这本书当中讲解的非常的细和透彻。那其实挺想问问珊珊的，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一套书的？ 荷兰这个国家我们好像很熟悉，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标志，但是细想呢，我们又对它真的了解并不多。尤其是对于荷兰的教育，应该说国内还没有专门的一本书来对它进行一些探讨和研究。那么在前几年呢，我就发现了这样一本书，就是它的标题里就开宗明义说荷兰的小孩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小孩。那我当时看了就有点不服气，我就想较个真儿吧，说你这个有没有科学根据，有没有根据呢，还是随便一说呢？后来就把这个书的内容找到，也看到呢，人家还真是有根据的，也就是2013年的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他每年都会有对 儿童的幸福的幸就是幸福指数的一个研究、 嗯、 那么它是根据五个方面，也就是根据这个国家的儿童的物质幸福、健康安全、教育、行为风险和居住环境，根据这五项进行科学的测评和打分、 嗯、 最终呢在2013年在全球的29个发达国家中，荷兰确实是排位第一。 哦，排位第一还不是排位前几名。 对，而且那么后来呢这几年它的排名有一些小幅的变动，但是它确实就是始终是位列前茅、 嗯、 那么在这29个国家中呢，这两位作者分别的美国和英国排名都很靠后，所以这也使得这两位作者应该也是激起了自己的一些内心的一些想法。 没错， 那么他们两个呢、 嗯、 其中一个 Rina 是亚裔的移民到美国、 嗯、亚裔美国作家， 对对、 嗯、 然后另一位米歇尔呢是一位白人，是一位英国的、 嗯、 他们两个的老公都是荷兰人、 哦、 所以他们等于因为婚姻移民到了荷兰，然后要面临在荷兰生育自己的孩子，也继续自己的婚姻生活。 嗯，而且我发现他俩有个共性哈，这两个母亲的学历都非常的高。比如说 Rina 她其实是来自于加利福尼亚的亚裔美国作家，她之前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还有伯克利大学，还有一个是荷兰鹿特丹的伊拉斯莫大学哈，所以她的学历是非常的高。而且她其实对于育儿还特别有自己的研究，她是一个叫发现荷兰这个博客的博主。那再说一说来自英国的米歇尔，这个学历也非常的高，大家听一下哈，这个先后在东安格里亚大学、剑桥大学和里昂大学读书，这些大学都是比较著名的大学。所以这两个人他们结合自己多年的学识啊，包括对于育儿方面的看法，包括对于荷兰育儿的一些调查，所以才写了这本书，应该说是非常有科学依据的。 对对，一丹你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觉得这两个作者就是我们说的不折不扣的学霸。 嗯， 就是他们是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而且确实很认真，所以他们移民到荷兰后呢，可能面临的这个文化差异，我认为他也是为了好像对自己进行一些分析和这种排解、 嗯、 所以就创建了这样一个很著名的博客叫发现荷兰，那么也在英语世界呢就引起了很多反响，是一个热门博客。 嗯， 那么他们又根据这个博客的内容进行了一个精编的整理，就像你说的，它不仅仅是他们个体的一个育儿经验的一个分享或者一个体会感想这么简单，而是进行了大量的当地的研究走访，是一个科学性颇高的育儿书籍。 那其实说到了一个来自于美国的 Rina， 一个来自于英国的米歇尔，那这两个人他们是怎样合著一本书呢？他们分别会写哪些内容呢？咱们先介绍一下，让大家先有个印象啊，珊珊。 他们俩的分工确实也比较有意思，如果你看到书里面前面就有一个简单的介绍，Rina 的两个孩子都比较小，都应该是叫幼儿、米歇尔的两个孩子相对大一点，逐渐就进入青春期了、嗯、所以这个书呢其实是从妈妈怀孕开始讲起，一直讲到青春期， 他的年龄跨度是非常大。 所以正好这两个作者搭配起来呢，就是 Rina 会更倾向于写低幼阶段的一些育儿的体会，那么米歇尔呢更多的去写青春期的一些问题，所以加起来呢就还挺全面的。 嗯，说到这儿我觉得很多的妈妈们会特别开心啊，以往我们买这个育儿的书一定是学前的，有学前的 几到几岁、 对，几到几岁，还有这胎教的啊，最后还有青春期的，就是说一个妈妈要把孩子从怀孕开始一直培养到青春期，那么她需要看一摞书或者一个书架的 书， 对对对，所以那样就会很头疼。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对于育儿每一个专家看法都不一样啊。其实我挺想问问子晨的，因为子晨首先是教育硕士，现在也从事的是幼儿方面的教育工作，应该说有自己的很多经验。那同时呢，我相信作为教育工作者一定每天要翻阅大量的育儿经验的书哈。我相信国内的很多畅销的育儿宝典你应该都看过了，今天我给我们带来的这本你亲自翻译的荷兰育儿法对你来说有着怎样的印象？ 翻阅这本书的时候其实给了我很多的共鸣。 嗯， 因为这本书它提到了很多育儿的道理，所以我们称之为荷兰育儿法。 嗯， 它展现了从妈妈分娩到孩子到青春期，他们作为一个母亲遇到了很多不同的育儿的困惑。 嗯， 而这本书也是作为两位作者他们怀揣着自己的困惑，然后在荷兰养育自己的孩子过程中去接触到了荷兰的育儿理念。 嗯， 而且你会发现这些育儿理念跟我们通常谈到的育儿之道是紧密相关的，而两位母亲又没有仅仅的流于 讲述自己的育儿经验， 嗯， 还结合了很多访谈，包括对于一些高校的教授，以及他们翻阅了很多的育儿书籍和相关的资料， 嗯， 所以在每一个问题的背后，他们都既结合了自己实际的养育的经历，以及周围父母是怎么做的，还有是说我们教育界去公认的那些研究以及相应的佐证，都在书里进行了一个很好的阐述。 嗯， 所以它是一个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相结合的一本书。 嗯，其实刚刚子晨是从整体来讲述了这本书到底它有哪些方法啊，能够教给我们，包括就是这本书到底它为什么值得看，比如说它是理论跟实践相结合。那我们再来说说具体的方法。这本书第一章其实讲到的是养育全世界最快乐小孩的秘密，第一点是什么呢？是平常心是幸福之源。荷兰有一句谚语叫做就像平常一样吧，这就足够好了。简单来说就是顺其自然。这个是渗透到荷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包括渗透到父母的教育当中，所以他们的教育理念就觉得孩子其实他要顺其自然，做自己是最重要的。应该这么说吧，因为现在国内很多的育儿畅销书也在说让孩子去做自己啊，做最好的自己，然后让孩子真的能够像平常一样啊，去独立的完成一件事情。但是我看到这个第一个观点，我会有一个特别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如果顺其自然让孩子做自己，如果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该怎么办？所以我挺想问问子晨的，因为你翻译了这本书，而且你又是教育专家，你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来。 也谈不上专家。然后其实在这里面他提到的平常心，或者说我们说顺其自然，他更多的是父母能够去看到一个真实的孩子，包括也看到父母真实的自己，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自己的接纳，对孩子的接纳，其实更利于我们保持一个快乐跟幸福。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说，我们对于孩子如果他并不能够真的去顺应自己，做出我们希望的样子， 他标准是很模糊的，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父母的引导很重要嘛。但是你又要让他做自己，你又要去引导他，这件事就有点矛盾了。 然后其实书里面也有提到一句话，就是父母既要给孩子一个关注，去对他有一个时刻的陪伴跟关注，也有一份善意的忽视在里面。 嗯， 其实荷兰人就有一个他很好的平衡的智慧，他既单单去能够理解跟顺应孩子的一个成长节奏，同时呢他也会给予孩子适当的边界，会跟孩子一起去探讨我们日常生活里包括学习上我们的规则该是怎样的。 说到一些具体的案例啊，因为这里边其实涉及到了很多具体的案例，就怎么样去教育孩子，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跟孩子去对话啊。比如说子晨，你来介绍一下这里边让你印象最深的，刚刚说到让孩子去做自己的一个案例是什么。 书里面作者其实介绍了很多他日常生活中的育儿故事。我们可以先从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说起，就是荷兰孩子每天早晨都会有一个很特色的早餐，是在自己的面包片上撒上五颜六色的巧克力屑。其实妈妈给了孩子这样一个自由，他早晨可以吃巧克力屑，他可以选择我今天撒上去多少。可能我们听到这里就会觉得啊，巧克力是不是会很容易让孩子龋齿啊，包括发胖啊。但你会看到妈妈接下来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平衡，因为本身荷兰是很注重户外活动，所以孩子会有大量的户外活动时间，他通过这样的一种运动就能够消耗到它产生的热量。而且其实我们去想，孩子无论是早晨吃到那种美味的巧克力屑，还是说接下来去户外运动，对于孩子都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 就是说其实在荷兰的父母看来哈，就是对于孩子不必那么认真的跟他较劲。但是其实我们中国的父母可能会觉得不大理解，所以中国的父母一定有一句话叫做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啊，这好像跟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是不大一样的，或者说有一些矛盾的，是吧？那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这本书它讲的是荷兰的育儿经验，而且两个人，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英国的，两个妈妈来写的关于教育他们孩子的方法，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到底有多少是适用的呢？ 这个话题确实非常有意思，其实也是我们引进这个书中面临的一个矛盾。 就是我们的中国读者有没有必要去读这样的书？那么我们在读到书里的内容的时候，确实很惊讶地发现，书中所提到的英式和美式的教育，和我们当下中国的教育现状是非常相似的。 哦， 也就是在经济快速发展，在这种大城市的人们生活压力，包括你刚才讲的很多这种追赶的压力，这种我要成功、我要幸福的这种压力下，其实父母的状态是非常非常相似的。也就是其实在这本书中，它成为了一个反面的典型，成为和荷兰做一个对比。那么你刚才讲到的父母去要定一个标准，其实我们在实践中经常会看到父母是常常有点用力过猛，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哈。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早餐，可能有很多父母啊，我的给孩子的早餐要营养特别丰富，要每天什么多少天不重样。当然如果你是很有爱心，很有生活情趣，这个 OK， 但如果你是出于一种压力，我的孩子营养要好，包括他吃到这个好看的好的早餐要快乐，这个其实就可能就有点适得其反了。那么在书中讲到荷兰的这个早餐，我们之所以觉得它很有启示意义，是因为它很随意。他就说孩子反正早上看到五颜六色，现在说颜值特别高的巧克力蟹，他就很高兴了，吃两片面包他就很满意了。这是第一，就是孩子其实没有那么高的标准，那么妈妈其实也可以很轻松。还有一点，其实他书中很强调父母是要陪伴孩子吃早餐的，也就是说这个陪伴其实比你给他一个多么奢华的早餐也好，教育环境也好，其实是更重要的。也就是一家人更享受这样一个很轻松很随意的一个早餐。其实第三点可能就是刚才子晨说到的，那么他有很多应对的方法，也就是说他的教育也不是仅仅去讲放松，比如说他会讲餐后的刷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包括餐后的运动，而且就是看到书里讲荷兰的孩子进校的第一年，应该是四岁哈，进校的第一年，老师其实就要刻意的引导他寻找到一种自己喜欢的活动。其实每个人喜欢的可能不一样哈，有的小朋友喜欢跳绳，有的喜欢跑跑跳跳，是不是可能还有咱们有什么转呼啦圈，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他会引导你找到一个你每天都喜欢去玩一玩的活动。包括还有他的骑车上学哈，他每天都要骑车上学，这些运动就消减掉了他这个所谓高热量的摄入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这个书里面讲教育其实离不开文化哈，他就是用荷兰的这一套一整套文化，很好的把他这种放松式的教育，所谓放养式的教育中的一些弊病消解掉了，也就是你刚才说的可能担心的那些问题就消解掉了，反而是凸显了孩子快快乐乐，好像父母也没有费什么劲儿，孩子就成长大了。 其实我这里想谈到的是给孩子那个自由空间，可能你说到我们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是觉得给孩子的空间可能会更狭窄一点，而这里他给到孩子的自由空间会更多一点，他同样是有边界的，比如说孩子自己出去玩耍，妈妈会告诉他你要几点回家， 那如果他不听话呢， 那应该也会有相应的惩罚，会有一个自然的后果。 比如说你如果要是几点不回家，那你就得刷盘子刷碗，那你就得打扫卫生， 可能会错过了晚餐， 那你今晚上别吃饭了。 对、 哦、 然后包括小孩子自己去骑车上学，其实无论刮风下雨他们都要自己骑车上学，如果今天的中午的午餐包盒饭自己没有装到书包里带走的时候，可能妈妈都不会去给他送。 哦， 孩子就会承担可能他本身属于自己的责任，他自己没有很好的去关照到自己的时候，他就会承担这样的一个自然后果。 那其实我也挺想再谈论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经常说孩子是母亲父亲的影子，什么样的父母教育什么样的孩子，那这里边其实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本书第二章写到了要关怀母亲，幸福的妈妈，幸福的孩子，就是说在荷兰人看来哈，只有你做了幸福的妈妈，你才会有幸福的孩子，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做好自己，那么你的孩子可能也跟你差不多，他至少幸福指数不会那么高。那其实我们也谈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母亲该如何去找到幸福感，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父母啊，尤其中国的母亲，如果你一旦有了孩子之后，那么在很多人看来你的人生可能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首先你要平衡家庭与事业，家庭与工作，那你是要更多的追求事业还是更多的追求家庭，你一定要选一样，两者是很难兼顾的。还有就是在这个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照顾家庭的过程当中，你会面对 各种各样的抉择、焦虑和难题，这对于中国的母亲来说，她没有办法变得很幸福，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难题啊。那子晨聊一聊啊，就是怎么样做一个幸福的妈妈？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该怎么去做，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妈妈？ 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总结他们幸福的秘密，就是降低要求。其实他们整体的文化都没有那么较真儿，没有那么去我们说的争强好胜。这里其实可以举个小例子，就是在书的比较前面的部分，这个瑞娜就写到她要给孩子举办一个生日会。其实我们看到身边很多父母包括朋友圈经常要晒这个生日会哈，是办得多么高大上，然后多么有特色，甚至于要在一些很就是很难我们平常很难去到的一些环境要办这个生日会。但是这里面瑞娜也是这样，她就是讲到她给她孩子办这个几岁具体我忘了哈的生日会，她几乎精神就要崩溃了。他觉得方方面面，其实我们一旦我们如果做个大型活动有这体会哈， 对没错， 就觉得方方面面 就像你在策划一件大事似的， 对对对，哪儿哪儿没照顾到、嗯、是不是什么事儿我没有办好，然后当天都谁要来、 嗯、 他们能不能都满意而归，我的孩子能不能快乐、嗯、我的家人能不能满意、嗯、包括我的亲戚满不满意，他就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自己的精神遭受了很大的一个煎熬。但是后来他发现这些人来了根本不在意，来了就稀里糊涂大家就开始玩开了，就是 happy 起来了，包括小孩就追追打打闹闹，这些需要花什么精力呢？完全不需要。这一点其实就对他的启发很大。然后他也就观察到荷兰人怎么办这种聚会呢，真的就是大概齐给你弄个地儿，包括呢他会把很多活就我们的很多工作哈分担给来宾。这个可能你看要在我们中国文化中都觉得不可能，我们觉得客人们来了就是要吃吃喝喝，怎么还能干活呢？ 对， 他们确实在西方的文化中这个没有关系，你是我的朋友啊，你可能来帮我把这个吃的打理一下，所以这样呢他的工作也分担出去了，其实就更单纯的去享受这样一个 party、 嗯、 从那以后其实他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说哦，原来做妈妈没有那么累，也没有那么难，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去攀比。其实我们这里面也有提到哈，就是你刚才说到妈妈的不快乐，可能攀比都是不快乐的源头之一，现在经常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哈。其实如果你没有那么重的对比心，你的孩子就完全可以快快乐乐的成长。其实你看到孩子每天都在快乐的成长，这个快乐难道还不足以弥补你内心有什么小小的不平衡吗？ 嗯， 我觉得没问题。 没错，其实珊珊说的这个道理我觉得很多父母都应该感同身受，但是能不能做到，从说到做到这个过程真的需要父母们自己去不断的调整自己。那其实再说到的是第二章当中要写到的一个问题，特别有趣，就是在荷兰的母亲他们的分娩不是在医院而是在家里啊，这件事情让我大跌眼镜。我觉得这个是在中国的妈妈们看来是一个不是特别靠谱的行为。 对的，其实这也源于他们看待分娩这件事情，包括从怀孕开始到分娩、嗯、他们觉得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并不是说意味着妈妈生病了所以我需要定期去医院，包括生产也要在医院进行。 嗯， 而本身家他们是很注重家这样一个文化，包括在一起吃饭，包括对于家庭这种温馨跟支持的环境，所以他认为无论是妈妈在家里分娩还是说孩子诞生在家里，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更加的充满爱和支持的环境。 嗯，所以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来自英国的 Michelle， 她就在荷兰的家里诞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 但是他们对于怀孕跟分娩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并不是说我刚才提到的并不是因为她生病了，但她同时当妈妈产下孩子以后就是她的产后阶段， 嗯， 荷兰人有一个很客观的看待，她理解妈妈生完孩子以后会面临着自己的身体激素水平啊，包括是很多的对于新生儿养育过程中的困难跟问题，他们都会给予一个很好的支持。 其实我觉得子晨这块说的特别好，可能中国我个人观察到更多的现状是怀孕后特别紧张，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哈，包括对于这个全家人都会关注这个孕妇的焦点，但是对于生下宝宝之后的产妇关注往往不够，就是会认为啊，你情绪有点变化很正常，这个什么轻度的有点抑郁都很正常，但其实这个阶段对于女性她激素分泌指数这样大的一个浮动 之后，其实是真的，这个是应该当作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当作病人来看待，应该更多的去观察和呵护。 那在我们上半段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请子晨为我们朗读一下书中精彩的一个片段，我们来感受一下哈，这个两位来自英国和美国的两位母亲他们写的育儿经。 荷兰孩子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他们是全世界睡眠时间最长的孩子。然后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片段。如今的父母都已经被灌输了这样的理念，父母的教养行为会决定孩子的未来。哈克尼斯和修伯发现，关于婴幼儿和学前儿童的教养方式，荷兰人是最理想的分析对象。与美国人相比，荷兰人强调婴幼儿要保持冷静、放松、充分休息和有规律作息，认为这些非常重要。哈克尼斯博士谈到自己的观察，没有固定的日程表，孩子会很容易烦躁。荷兰母亲会这样说，这样的孩子需要有规律的作息，他们对此非常敏感。对于揭示美国和荷兰育儿时间的差异，他们研究到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别，对于六个月大的宝宝而言，荷兰孩子的睡眠时间要比对照组中美国婴儿的睡眠时长平均多出两个小时。荷兰婴儿每天会睡大约15个小时，而美国的婴儿平均会睡13个小时。家长和婴儿之间的睡眠斗争，对于美国和英国的家长简直来说就是家常便饭，但荷兰家长却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关于荷兰民间的育儿理念，有一个常见的概括性说法是休息、规律和清洁，这三个原则有力地体现了荷兰婴儿在睡眠时长上的差异，以及在清醒时如何被照顾。荷兰的三儿原则不仅使荷兰婴儿更加快乐、更讨人喜欢和更易安抚，也让父母们的最高理想得以实现，拥有更多的睡眠。我有一些有趣的发现要告诉你，修伯在谈话中对我说，记住，荷兰婴儿是在白天多睡了2个小时，并且是在安静睡眠阶段。在婴幼儿时期的安静睡眠将逐渐发展为大龄儿童和成人睡眠模式中的非快速眼动睡眠阶段，而人类的生长激素正是在这段时间分泌的。修伯补充说，当然影响身高的因素有很多，但是荷兰也恰巧是世界上平均身高最高的民族，这是不是很有趣？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相对匮乏的低地国家荷兰拥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和领先的世界教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3年的调查表明，荷兰孩子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孩子，超过 95% 的孩子认为自己很快乐。荷兰被宣布为促进儿童幸福成长的最佳榜样。荷兰最具影响力的育儿博客发现荷兰博主美国妈妈 Rina 和英国妈妈米歇尔讲述自己在荷兰养育孩子的经历，并走访了当地的学校、家长和教育从业者，带领我们共同开启一段探索荷兰快乐教育精髓的旅程。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新书《荷兰育儿法》。其实子晨给我们分享了荷兰的三二原则，三二就是规律、休息和清洁，这是在荷兰民族育儿哲学当中的三二原则啊，应该值得我们中国的父母们借鉴一下。说到了规律睡眠这件事儿，其实我最近身边的很多小伙伴们都有了自己的小朋友小宝宝，他们会觉得有一个最大的困惑是孩子的睡眠问题，说哎呀照顾孩子非常的累，半夜要起来好几趟，一会儿就醒了，一会儿就 就行了。所以怎么样能做到让孩子能够好好的去安抚他的情绪？如果在半夜好几次这个突然宝宝醒了，然后突然就开始哭起来啊，然后这个时候该怎么做？有没有一些经验子晨跟我们分享一下，书里怎么写的？ 其实书里也谈到荷兰会非常注重孩子一个有规律的作息，包括荷兰孩子为什么能够有这么长时间的睡眠。其实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自主入睡的习惯，父母会有意的培养孩子能够逐渐自我入睡。其实在一些数据的统计上也谈到，因为孩子大概4到6个月就开始添加辅食，他们在夜晚入睡以后能够持续的睡眠时间，大概4个月的孩子能够睡到5个小时左右，而到6个月他们就大概能够睡到7到8个小时。当然也会存在孩子的个体差异，但是像夜晚的时候我们会了解到，我们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都会有一个睡眠周期，就是我们从一个清醒到入睡，然后到一个所谓的快速眼动睡眠，再到醒来的一个过程。而孩子如何在醒来再继续能够入睡，就提到一个我们所谓的接觉。当孩子具备自主入睡的能力的时候，他那个瞬间就不需要家长给予过多的安抚，他就能够很好的接下来再睡下去。所以就我们说他夜晚能够睡一个囫囵觉。其实书中也谈到我们怎么能够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自主入睡的习惯， 比如说哪些习惯？ 就是当孩子，因为我们夜晚妈妈最头疼的就是起来可能要给孩子喂奶。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孩子夜晚喝过两声， 他会饿。 我们会觉得他会饿， 所以你会很紧张，你赶紧就起来了，然后去看一看，观察一下。 对， 就是太紧张了。其实有些时候没有必要这么紧张，是吗？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其实孩子在夜晚他是能够6个月的孩子就能够睡到7到8个小时了。 刚刚说到的是困扰父母最多的睡眠的问题，那接下来再说一说应该是幼儿阶段该怎么去培养他。幼儿阶段其实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是个最重要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决定了你今后该怎么去跟你周围的人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啊，比如说你跟父亲的关系，跟母亲的关系，你自己的安全感，你对爱的理解。这个过程荷兰的父母们他们是怎么做的？子晨， 学前阶段或者说幼儿阶段孩子来说，荷兰父母会最关注的是孩子能够自由的玩耍。因为当孩子去自由玩耍的过程中，刚才我们提到的对于安全边界的一个认知，包括我如何跟同伴进行一个交往，他的一个更好的社会性的发展，都会在这种自主的活动中有一个潜移默化的学习。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中国的父母啊，因为现在中国的很多父母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他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拼命的让孩子在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听英文啊，听英文的各种各样的磁带，再比如说让孩子很努力的去认字儿，去学习啊。现在包括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啊，都是面对的是学前教育阶段的孩子们。但是荷兰人的一个观点叫做学前儿童只玩耍不识字，这件事儿其实也让我们很困惑。都说越早的教育其实对于孩子是越好的，越开发你的脑力啊。而且很多的父母会觉得孩子上了学之后因为笨鸟先飞嘛，只有在前期更多的接触到一些课本当中的知识，或者是提前识字，他才不容易在上学的时候落在很多小朋友的后边。那我其实挺想问问子晨的，在荷兰人看来为什么不着急让孩子识字？难道这些父母他们不担心孩子上了学之后拖后腿吗？ 首先其实这源于两方面，一方面荷兰本身他的教育制度就会是从孩子4岁就进入了公立的系统，他们并不会牵扯到一个幼小衔接的问题，所以父母会，无论是老师还是父母，他们都认为孩子的学习，比如说他对文字跟数字的一个兴趣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的过程。而对于孩子低幼阶段来说，孩子的自由玩耍这种成长对于他们大脑的自然发展，还有说他们接下来一生的一个成长的奠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其实这里我也可以补充另外一个研究，其实美国在早期他们也会很注重孩子的阅读跟读写，尤其是对于一些处境不利的儿童，就是我父母本身的教育背景没有那么好，他会给孩子在学前阶段去进行很多的数学还有是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所谓的补偿教育。这个孩子当他们7岁入学的时候，第一年可能他们的数学跟阅读能力会很明显，但当他们到了3年级，就是8、9岁的时候，可能他们跟那些并没有提前学习的孩子 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反而没有优势了。 为什么呢？ 其实这里可能牵扯到是孩子到底是不是他是被强迫去学习的，还是我主动的发自自己的兴趣跟好奇心去学习的。 就像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也许每个人都在读书，每天都会有各种知识的摄入，但是如果你不思考的话，你读的书没有真正转化为你自己的思维方式，可能你也是白读。所以这也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孩子自己能够完全的来自于自己的动力去主动的学习的时候，那他的这种效率和进步的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对，然后这本书里作者也采访了他在美国的一位母亲，那位母亲本身他是在荷兰长大的，后来他到美国生活，然后美国的幼儿园老师就会告诉，哎，你的孩子可能会在阅读方面有一些落后，要不要给予他一些额外的支持。 Rina 就说了嘛，说两个孩子很晚才认字儿，所以他们差不多到七岁的时候才认字儿。但六岁的时候呢，学校就提醒我说，你这两个孩子真的是需要提高读写能力了。他说但是他拒绝了这个建议，他想等一等，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在五六岁时就做好了读写的准备。 对的， 所以他们希望等到七岁的时候再开始阅读，也许那个时候他真的准备好了。 而反而接下来当他准备好的时候，他会对于阅读有一个发自内心的兴趣，反而他的阅读能力会有一个很快速的提升。 针对这个观点，其实我还想再说一个一个想法哈，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经常也会说教育孩子的一个方法叫做培养他的习惯，尤其是吃饭的、睡觉的，甚至是读书的习惯。那其实对于很多的父母来说，可能我不需要让孩子很早的就认识那么多，是吧，去经历那么多，包括去认字儿啊，包括去摄入更多的知识。但是有一点，就是我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读写习惯啊，这个能力是很重要的。那就比如说哈，那荷兰的家长他可能不大在乎和着急孩子很快去认字儿，那可是怎么去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这个习惯其实很多父母是希望越早培养越好，在学前教育的阶段就能培养出来啊。所以子晨，你觉得这是不是太着急了？ 其实我们怎么去看待学习习惯，或者我们说他的一个学习品质，我们可以把这个更拆解一下。我们说一个孩子他能够坐下来很好的安静阅读，他能够把一件事情善始善终的做完，其实对于他接下来的小学阶段的铺是一个很好的铺垫。而他的专注力跟我把一件事情能够善始善终的做完，其实在他的很多的日常生活里，包括他的玩耍里，都是可以逐渐培养的。当孩子能够很好的、很投入的，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自主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的专注力跟自主性都是一个很好的培养。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其实他是在学前教育的阶段培养了孩子的一种做事的思维方式。或者说现在为什么有很多的儿童戏剧特别的火，是因为儿童戏剧它其实是帮孩子去梳理很多的关系，怎么跟伙伴交流，怎么跟伙伴合作，怎么去饰演好这个角色啊，做哪些工作，哪些准备。其实这个过程孩子是从不知道到知道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他自己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模式，这个是比较好的、比较重要的，就是在实践当中，然后在一个小的戏剧当中让你去体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沟通，这个能力远比你去更早的接触到课本知识更加重要。其实说到了这是 Rina 的经验，我们再来说说 Michelle 的经验。米歇尔这个人特别有趣啊，他其实写到了一个标题叫做我想让我的孩子普普通通，这是让很多父母其实可能觉得这句话太客套了。我内心可能是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但是我可能在写书的时候要写的冠冕堂皇一点。 因为米歇尔的他的女儿本身是对于数学很敏感的孩子，他在可能四岁的时候就希望去做一些算式的计算，可能老师也会看到这个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天赋跟他的一个敏感，会给孩子一些相应的材料的支持，但并不会去强化他，只是说啊，你既然你喜欢我就给你这些材料，你就去使用它就好了。但接下来当他进入小学就是七岁以后，他会出现到说目前的教学进度已经不能够满足他的很好的数学的一个兴趣跟渴望的时候，他也会去选择跳级。但当他十岁的时候可能还要再跳一级的时候，米歇尔就做了一个决定，决定让孩子继续留在这个小学阶段，而不是过早的升入中学。因为他觉得对于孩子的社交能力的培养会比他的智力的开发更重要。所以他希望孩子慢一点。 刚刚其实说到的是两个母亲啊，他们是怎么样对于孩子的学前教育 对于孩子学前教育，两位母亲，一位来自英国，一位来自美国，他们是怎么做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哈，这个上了学之后孩子该怎么做，父母们又该怎么去准备。那其实说到的是上学之后的这个阶段，不得不提，首先第一点是学习成绩。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孩子一定要学习成绩好。为什么？这决定了他能不能跟同龄人竞争的时候占优势。这个也很能理解啊，这是父母的一个心情。其实我挺想问问子晨，在这本书当中讲到没有，如果孩子的成绩一旦落后于大部分的同学们，这个母亲该怎么做？ 因为其实首先荷兰他对于孩子在校的表现的评价体制并不是说通过考试的成绩来这样一个分数很量化的指标来呈现的。书中也提到，因为在英美文化里，他们也是收到一个考卷，100分，可能考了90分我都不满意。但荷兰的孩子父母收到他的成绩单，可能只是一个评价的一个量表。比如说孩子在跟同伴交往上，在整理自己的书包或者是桌面，他的 内务， 对内务，能否把一件事情照顾好这样的能力，他都会给一个相应的评价。他是做得比较好呢，还是说一般呢，还是就是有些欠缺呢？是更侧重孩子在他的行为习惯，包括跟社会交往这个层面去评价孩子。成绩他们会在小学阶段有3次考试，但这个分数并不会公布给孩子。父母可以选择来看一下，我孩子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而这个分数也没有跟同龄人之间的比较，只是看重我的孩子到底他的一个个性特点是什么，他接下来会适合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路径。 书里特别强调了五个方面，就是说学习成绩它是用这样一个指标来衡量，远远落后于常规的学习进度，稍稍落后于常规的学习进度，能够跟上常规的学习进度，还有稍稍领先于常规的学习进度，最后是远远领先于常规的学习进度。这是五个不同的程度。我觉得子晨翻译的特别好哈，就是这里边其实特别讲到了这几个词，远远、稍稍、能够跟上、稍稍领先、远远领先，五个不同的程度决定了父母要怎么去跟孩子沟通和交流。 对，其实就是像你捕捉到的这个细节哈，从他的措辞中其实都能够感觉到他的态度，可能和我们这个小时候经历的排名，前十名后十名是不是要公布，什么优良中差要公布。当然这一点我觉得其实目前中国的我们现在的教育现状也在大幅的在改善，就是像刚才我说，可能我们经历的这种，其实父母首先他对于排名的看重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看重，所以这个确实是要在社会的发展中也是在不断进步的吧。我觉得这个借鉴一些东西是有意义的。 而且他刚才提到的那个学习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比如说语文考多少分，数学考多少分，而是刚才我们谈到，比如他在行为举止能够是否很好的整洁有序的完成作业，以及他跟老师的关系、跟同学的关系，以及包括他的工作态度，其实都是他的学习的一个表现。 这就跟大家所想象当中的有点不一样啊。包括其实这里边很侧重的提到了一点叫做社交技能的重要性，特别作为一章拿出来说。我不知道在荷兰的父母看来，社交能力是怎么去培养孩子的？ 其实分两方面吧，一方面对于孩子自己的一个自主性，他能够在跟同伴之间一种自由交往的过程中，就会无形中的锻炼自己的社交能力。另一方面，我们谈到荷兰会非常注重家庭，而父母在跟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很好的去理解跟尊重孩子，去懂得倾听跟接纳孩子，其实无形中给了孩子一个很好的社交的一个榜样。而荷兰也很注重他的家庭的日常的就餐，无论是早餐还是晚餐，可能大概提到有85%的父母都会在家里陪孩子一起吃饭。而对于荷兰的好像青少年也是，他们大概80%左右的孩子早餐都会在家里吃，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指标。而在跟孩子吃饭的过程中，不是说我们就一板一眼的，哎，你要好好吃饭呀，不要乱动啊，不要说话呀，其实它是有一个轻松跟愉快的氛围。父母会去聊一聊你生活里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去聊一聊周围的事情，其实这个过程中也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如何去表达自己、倾听别人的一个示范跟 学习。 嗯，子晨说到这儿提醒我了一点，其实在第六章当中讲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叫做纪律。我们在家里经常会说啊，这个尤其中国的文化当中是无规矩不成方圆，一定要有规矩。你像我们小时候父母经常给我们说什么叫规矩，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你不能吧唧嘴，是吧，这叫规矩。再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如果大家都没有到齐你不能动筷子，是吧，类似于这种各种各样的规矩吧。但是荷兰的父母们他们教育孩子有个标准，就是边界比惩罚更重要。 在荷兰的家庭里是同样注重的，他们也要说等到全家人都到齐了才能够一起进餐，吃饭的时候也不要吧唧嘴，然后或者说也需要说你不吃饭的时候就不可以把手放在餐桌下，就你吃饭的时候是手是在餐桌上面的，你要很用心的享受这顿饭。 嗯， 刚才提到的纪律跟边界的问题，这里其实谈到这个边界的划分并不是说父母强加给孩子的，而是说孩子在这个年龄段他是能够理解这个边界跟规则意味着什么，而如果我破坏了规则，那么我会去承担相应的一个自然后果，可能是我玩耍没有回来，那我可能就不能够吃饭了，你就饿一顿好了。而且会通过剥夺孩子喜欢的一件事物，比如说孩子都很喜欢看动画片呀，或者是玩iPad 呀这样子。但如果你这样子做了，我会剥夺一个你所喜欢的事情来作为惩罚。 嗯，这里边 Rita 特别写到了跟小孩子谈判的艺术，挺有趣的。珊珊给我们讲讲。 正好我还看到这个 Rina 也接受采访哈，他其实也讲过，就是他儿子确实跟他谈判，说妈妈我能不能8点以后再睡觉。就他也很惊讶，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说纪律和边界，包括刚才咱们说的礼貌，其实这些东西是互不矛盾的，我们并没有必要一定要把它对立起来。规矩那么礼貌肯定都要有，这个不管是什么国家哈，那么规矩和边界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它可能更强调的是讨论，我们如果讨论形成了一个边界，我们要共同遵守它，共同尊重它。其实这个往往比就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些家长是没有真正理解到这一点的，而是说我们制定一个，我制定给你一个规矩，我说8点睡觉或者7点睡觉你就一定要办。但这里面不是，这里面瑞娜就是，哎，他的儿子是跟他谈判的。那么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想看完8点的这个新闻，因为他觉得这个小朋友好像也要看，那么他们小朋友都看了，他没看他好像就没有谈资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他觉得我看完8点的新闻我再睡觉也可以。哎，他说那这一下就打破了他们家多少年的一个规矩。那你说规矩是被打破了，但我们可以共同来客观的来看它合不合理。如果合理，如果也不会影响到你第二天的起床你的精力，那么这是没 OK 的。但是我们就要之后我们就共同要遵守这个边界，所以也就是说好像贯穿全书我们都看到说荷兰父母特别放纵孩子想咋着咋着， 对， 其实不是这样的， 它是有边界的， 对，有自由的同时是有明确的边界，我们要共同遵守这个边界，但在这个边界以内你享有充分的自由，而一旦越界，就是刚才子晨也说到，其实是有明确的，在家庭来说是有明确的惩罚。那么孩子走上社会，其实他也会明白这个边界是不可触碰的，其实反而对于孩子一路顺顺当当安全的成长更有帮助。 这让我想到了9个字，叫做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爱。那其实荷兰父母是很懂得边界的，我觉得他们挺有意思的是他们其实做到了一个榜样的作用，就如果今天我改了规矩，那么以后都要遵循这个规矩，如果你不按照这个规矩来，那么对不起，你就要接受一定的惩罚。这就是他们特别善于在这个家庭当中制定一定的规则和边界，所以呢孩子们就会在脑袋里形成一个习惯，他们觉得哦，原来父母他在做每件事的时候他是有边界和规矩的，我不能破了规矩，如果我破了规矩我就怎样。但是其实我觉得反过来想一想，其实我们中国的父母在这一点原则问题上还是需要再加强一下的， 经常反而是模糊不清的。其实就是你享受到权利， 哎， 但你同时一定要对等付出义务。孩子如果能在很小的时候培养到这个品质，是很就从大的来说对社会的 很有约束力 大的， 对， 对于小的来说对于你个体走上社会你也会很愉快，对吧，你也会很自由。 而且包括父母本身他要很坚定他的一个教养的原则是自始而终保持一致的，或者说而且家庭成员内部也都是共同来去遵守这样的一个育儿的规则跟原则，不是说我到奶奶家是这样然后我到妈妈就可以这个样子。 嗯，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荷兰的父母他们其实挺有趣的， 他们好像特别懂得如何让自己去放松。我挺想问问的，就这种方式是和他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吗？我发现在这本书当中写到了很多兼职的父母，叫做斜杠父母，就是很多的父母他们有多份工作，还有的是爸爸来带孩子，在荷兰是非常允许的，甚至会讨论一个话题，到底是母亲带孩子比较好呢，还是父亲带孩子比较好？但是其实在荷兰的现实生活当中，父亲带孩子还是蛮多的。 从社会文化来说，首先他不排斥爸爸带孩子，甚至于就是从产假，从一些社会福利上，他非常鼓励爸爸带孩子。所以书中也写到，你在荷兰看到爸爸大包小包的推着育儿车，你一点都不觉得奇怪，甚至觉得很温馨，非常正常。这个是一个文化的。 对，在中国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如果一个爸爸混迹在一群奶妈妈妈中，一个奶爸可能就显得好像鹤立鸡群的感觉。在荷兰这个就不存在。那么不管是父亲和母亲，其实他都可以在有了孩子甚至有了多个孩子之后选择一个兼职的工作。这个从收入上能够保持家庭的收入没有问题，那么从时间上他会更从容，他可以选择该陪伴孩子的时间陪伴孩子，不需要陪伴的时间他可以自己去过精彩的人生，有好的生活好的工作。 最后我们再说一点啊，就是关于性教育，我相信这个话题是我们中国的父母近些年来应该说是比较困扰的一个话题，但是也是探讨最多的一个话题，也是很敏感的一个话题。荷兰的父母怎么做？这本书当中其实特别提到了这一章。 首先，荷兰是一个相对对性更接纳跟包容的国家，他们对于孩子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很多的关于性的好奇，也是同样采取一个更为包容跟接纳态度。包括小朋友他可能会对自己很多的身体器官感兴趣啊，还有说对于接下来跟异性交往过程中面临的很多问题，父母都会采用一个疏导而不是去堵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应对。而对于荷兰的学校教育来说，他们也会给到孩子一个关于性方面的还有人际交往方面的一个课程。书里面也谈到了孩子在4到12岁，也就是位于他们的义务教育的小学阶段的时候，每个学年都会有一周是关于性教育的课程给到孩子。而这个性教育并不是我们平常概念上的生理卫生课，它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是我如何更好的与人际交往，我如何更好的看待我自己，包括接下来到青春期的时候，我可能会面对的是哪些的生理问题，还有说我如何更好的去看待爱情，看待家庭，看待婚姻，这些都会通过这样的项目式的课程给到孩子。 我个人觉得这个书中这部分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确实性教育其实现在的中国的父母也是越来越重视，包括当我们的物质文化是物质生活水平逐渐在提高之后，其实大家越来越会发现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可能比较忽视，但现在会发现他在家庭教育中，在孩子的成长中凸显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大。换句话说，就是说的负面一点，如果你没有充分的重视，可能对孩子的影响也是蛮大的。那么荷兰确实是一个就是我们所以为的性比较开放的国家，但是书中的数据可以显示，荷兰的孩子首次发生性生活的年龄是晚于他所对比的其他国家的。那么他因为这个性有疾病或者早孕这些现象也是非常概率非常低的。其实这些真的颠覆了我们的一些看法，认为他很自由很纵容，不是这样的。我个人觉得父母其实你在这个问题上给孩子更多的包容和更宽松范围内的一个引导，就像刚才子晨说的，我不是在什么年龄段一定要让你懂什么，而是说如果你有了这样的困惑，我会以很正常的不戴有色眼镜的一个态度来回答你的问题，来共同跟你探讨这些问题，包括我们可能说性的安全这些问题，我会在你有困惑的时候给予你一个好的指导，这样孩子其实也不会叛逆了。可能我们说的所谓叛逆的青春期或者很拧巴的青春期，应该说多多少少或者很大程度和性是有关系的，和你在那个阶段性的迅速的一个发育，自己很茫然这个状态是有关系的。所以其实家长正确的能够处理好这个青春期的性教育的话题的话，也许孩子的叛逆问题也不会那么严重。你足够包容了，那孩子还有什么可叛逆的呢？那可能家庭也会更顺畅的度过这个阶段。所以书中我觉得父母就是这个作者给予的自己的例子也好，还是他所看到的例子也好，对中国的读者应该说有蛮大的启发的。